嘿、hey, 你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持人莫大人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曹。 今天这个话题特别逗逼，好久没有聊这样欢快的话题了。让你最难忘的一次当众出丑， 一种经历，分享一下你们难以忘怀的故事。 好像这种情况在这个单位里啊，或者在学校里会经常发生。第一首歌呢，来自金莎的《不可思议》。 才不轻易泄露了心情，静静傻笑而已，也能够彻夜的想你。爱到不可思议，转世纪到默契，不用甜言蜜语。其实我爱的是你，是你烦恼的是我，虽然很粗心，但我会很努力。爱到不可思议，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糗事啊。韩阳大人他说呢，戴着耳机唱着歌，进了一个我以为是空的教室，结果除了第一排没人，其余都坐满了。 然后大家就都盯着你看， 开始鼓掌，就太棒了。 取个名很难啊，这个朋友说美的人出不了丑 啊，看来你很美喽。我就是我杨晨晨，他说呢，说我一个同学的，高三的时候，我们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趴着玩电脑，结果呢，我一个同学进来，啪的一声打了老师的屁股，至今难以忘记他俩对视的场景。 是不是同学认错了？以为是同学呢？ 对对对，以为是平时调皮的同学在这个讲台上呢。 是， 这就尴尬。 其实我爱的是你，是你烦恼的是我，虽然很粗心，但我会很努力。爱到不可思议，越老去越美丽，压倒了没关系，对付皱褶也爱你，爱你就孩子气，这一百分的相遇就是我和你。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上自习的时候嘛，几个同学凑在一起看一个东西，这个时候不知道其实后面也有老师在围观。 对对对， 然后还说什么哎，不要让老师看到什么的。 最可怕的是说了老师的坏话。莫赤染他说呢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同桌旁边的人让帮忙递东西给我，后桌的男孩子本来不想接的，但是那个男生硬要我接，我又胆小，所以就接了。然后刚好老师看到了，就说我在做小动作，让我到教室后面站一节课。因为害怕，所以眼泪就拼命地往下流，就感觉大家都在看我。 被逼得出丑了，然后就很恨那个人。 本来是个好孩子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霍建华和叮当的《好时光》。 有点中国风的一首歌。 虽然你呀老爱装潇洒，虽然你像个小孩装不大，只有你能逗得我嘴角上扬，心像棉花糖融化。虽然你有深小的 玫瑰雨露，他说呢，高中体育课上上体前屈测试，别的同学都是5至10级，就我是负2，一个女的居然负2。然后老师说我，哎，18岁的年纪，80岁的腰，同学们都快笑抽了，腰不好是硬伤啊。 长大后你就会知道了，腰不好也会被别人歧视。 什么情况？ 低头把你想，月光光，心慌慌，真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。 天上的一对， 地上的一双，牛郎织女不相忘。 我就戏我了，他说呢，学校团委年总结的时候呢，上台总结，当着全团委老师的面，牛仔裤的纽扣掉在地上，裤链也炸了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最后成了笑柄。看来你吃的可能有点多。哎， 好吧，直接给纽扣都撑掉了。 轻轻吻你红扑扑的脸庞， 就爱你的情话不说话， 手牵着手和你海角天涯，天塌下来不管它。窗前明月光， 人生若只如初见。他说呢，上厕所忘了拉拉链了，被男生指出来，啊，请忽略我吧，我是个女生。 哦， 我觉得这个朋友还挺好的。 就没有那种留言吗？说女生来大姨妈了被男生指出。 哦， 哎，你后面流血了， 而且这个男生还很惊恐，是吧？ 嗯， 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吗？ 梁九恰他说呢，对男神回眸一笑，结果笑出了一个鼻涕泡。 这也挺尴尬的，本来还想留一个比较这个美好的样子给男神看， 可能当时就是想钻地缝了，你希望这一辈子男神都不会看到自己了。 对，蜜糖飞皮霜他说呢，下课后进了隔壁厕所照镜子，专心致志时一个男生从身后飘过，在男厕所照镜子浑然不知的我，我是个女生。下一首歌，来自潇潇的《爱要坦荡荡》，挺老的一首歌了，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就在听。 天色是有点暗，气氛是有点蓝，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，对吧，是很简单，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。 这是我很想念的景，他说，哦对了，当着班主任的面，爱豆的明信片撒了一地。 哦，你居然喜欢这个人呀。 嗯，自己偶像， 然后还蹲在地上捡。 嗯， 梁九恰他说呢，从自己教室的前门摔倒，滑到了旁边教室的门口，他们班正在上课呢，全部都看着我。估计大家也是一脸懵逼。 嗯，哎，迷妹又他说，在公交车上想让司机停车，于是大喊了一声老板，全车的人都笑了。他就是我的老板。我是他的小弟。 小仙女滴滴妹他说呢，上学打工的时候走过来两男一女，其中一个男的在后面跟着，那个女生的裙子塞到内裤里面，走了好久他都没反应，难道屁股不凉吗？后面跟着的那个人也是真的看不到吗？好尴尬呀，我好想去提醒他，可是又怕被打。 要你很善良，就算对我说谎也温柔。 没准人家是行为艺术。 PP 赢杏子他说，上台演讲，一个很大的礼堂，音响设备和话筒呢都超好，底下坐着四五百人，刚要讲到演讲的主题，放了一个巨响巨响的屁，底下一阵窃窃私语，我立马涨红了脸，都怪我那几天吃太多番薯了。 不是公主他说呢，校运动会开幕式，当着整个年级的面从楼梯上摔了下来，我是个女生，那是相当的尴尬。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郭顶的《我们俩》。 你在左边，我紧靠右，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，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，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，太多感触已不同了，世界变了，还是我改变了，夹在书本的相册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。太久太久。 刘智障他说呢，我说我喜欢你，他说哦， 这就尴尬了。 对，如果当着很多人的面的话也挺尴尬。 似蓝云空他说，记得有一次上课走神，回过神来看教室里特安静，还有几个人看着我，我当时的脑子一热，以为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，所以呢大家都在等我，我他妈就站起来了，讲起了那道物理题。我之前问过同桌讲到哪里了，然后呢世界就更安静了，物理老师一脸嫌弃又好气的看着我，我回了一句，你不是叫我起来讲这题吗。 左边，我紧靠右，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，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，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，太多感触已不 自己脑内的是吧，其实人家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你， 你生活在一个平行空间中。 突然站起来回答问题也是醉了，老师都懵了， 惊到了，然后那些上课犯困同学也不困了。 其实上学的时候多一些这样的糗事儿，挺有意思的，回想起来是我们青春里特别有趣的回忆。就是阿毛姐姐啊，她说呢，上大三阶梯教室，爱美的我穿了双六厘米的高跟鞋，因为我想偷看舍友在干嘛，走阶梯教室没有注意，从阶梯教室滚了下来，这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最后我双膝跪地，我想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班长一脸惊恐的看着我说了句，不用行这么大礼吧。 嗯，太折寿了。 下一首歌来自后弦的《单车恋人》。 高中的时候去食堂打菜，阿姨问打什么菜呀，我本想说打白菜和海带，结果呢口误说我要白带，然后后面一排女生都瞅了我一眼。 神经病。 这个只有女生才能知道了，男生还想说白带是什么菜。 橘子圆嘟嘟他说呢，上初中的时候因为个子比较小就坐在了第一排，然后数学老师写了一黑板的板书，突然老师指着我去擦黑板，我去了，可是最上面有一部分太高了够不到，当时这个尴尬全班人都望着我，至今都难忘。对了，节目上线这一天正好是我最喜欢的人的生日，希望萱草莫大人帮我说一句，诗诗祝你生日快乐。 追逐中的上坡下坡，几番雨过断了曲折，下课灵光相知又现身，难得工作、哦、 这个我来我来。 苹果忙着配 合你的祝福，我们帮你带到了。 他是萌萌，他说呢，高三班主任在讲台上讲话，讲到一个我认为很好笑的点，我不禁大笑起来，结果呢呵 呵，你怎么了？ 没有，我就想到这个点，结果呢全班就我一个笑得很大声，那个尴尬呀是很好笑，我觉得就大家笑点不一样，感觉奇奇怪怪的， 对对对， 神经病， 就大家都没笑就你笑了、就大家心里还说呢，哎，这个老师的狗腿子 好捧场呀、 哦、对对对，演得太像了。 追逐中的上坡下坡，几分雨过断了曲折，下课灵光相知又现身，难得工作、哦、你来了树下涂鸦，光影下着 小暖豆豆，他说呢，初中的一次月考手写的试卷，题目是上梁山坡的女英雄有哪几个，并写出绰号。我看的是梁山伯有哪几个女英雄，我心里想了，梁山伯不是一直和祝英台好吗，我就写了祝英台 所以说祝英台上梁山了跟着宋江干去了。这首歌是叫做大王叫我来巡山，这个版本是贾乃亮和他闺女甜心唱的。 嗯，对。 从前有座山，山 有 座庙。 甜心， 从前 甜心醒了， 叫我大王。 啥呀？ 大王你傻呀？ 大王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，快去水里， 我眨眼睛，鸟儿唱歌给我听，我是一个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，别问我从哪里来。 Forever 森树奈奈，她说呢，大课间去老师的办公室，所以呢第三节音乐课去音乐教室晚了，到了以后呢发现一堆人中间的位置竟然空了出来，还是挨着我男神，我可激动了，美滋滋的说，哎呀你们还给我留了个位子，说着就坐了过去，刚坐下就听后面有个同学说，这个位子已经有人了，尴尬的我立马站起来坐到前面，在男神面前出丑真尴尬 节奏感，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抓个和尚做晚餐，这山间的水无比的甜，不羡鸳鸯不羡仙， 差点对我眨眼睛。 男神这下知道了，知道你暗恋他了、 可能就是眼里只有男神，忘了这个大环境。 嗯， 韩饼饼他说呢，初中上生物课睡觉，错听老师问班主任叫什么名字，我就大喊了出来，顿时全班一脸懵逼看着我，然后大家都笑了， 然后班主任懵了，你叫我干嘛？QC0317 他说，去年的八月份从杭州回来的高铁上，睡觉睡的时间比较长，于是乎呢，每到一站都要下车透风，中途呢在车厢里走来走去，总是有旅客掩面笑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。晚上睡觉脱裤子的时候才发现，裤子的屁股位置开了一个口子，目测20厘米，难以想象当时的画面。这个暴露癖，知道自己裤子烂了还要走来走去。 邢丹他说呢，我是女孩，2年前呢因为一喝水老上厕所，就怀疑自己哪不对，于是跑去问我爸是不是我的前列腺有了问题，之后我爸那几天再没跟我说过话。 对，你爸也是恍然大悟，原来我这个孩子是一个男孩不是闺女。最后分享一条留言，他说呢，小学的时候课间一边吃着辣条一边和同学打闹，因为太辣了闹得也很疯，就直接用鼻子吹出一个泡泡，当时大家都笑疯了，虽然当时觉得很丢人呢，但是真的很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美好时光。 对呀，不管是初糗还是怎么样，都是我们青春里最美好的回忆、现在想想都觉得很有爱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这一期酷音乐调频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。 是呀，希望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快乐的那个初糗的时光。 对呀，带给你一些欢笑。 嗯， 那我们下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啦。 好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拜 拜拜。 无比的绝，无限鸳鸯无限界。 大王，大王，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？ 你傻呀，收工。